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的，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隐喻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2018五月音乐节明天开幕，弓弦盛宴小提琴名家荟萃音乐会明晚登台国家大卷。今年的五月音乐节以小提琴为主题，在首场音乐会上，吕思清、宁峰、黄芒拉、陈曦、黄斌、刘潇六位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齐聚。除了各自独奏之外，下半场六人将两两配合，完成巴赫的双小提琴协奏曲。明晚，歌剧《楚庄王》将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继《洪湖赤卫队》《八月桂花遍地开》之后，湖北省歌舞剧院带来的又一力作。这部剧是在春秋诸侯争霸的背景下，演绎楚庄王面对内忧外患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故事。由曹禺的女儿万芳创作的话剧《新原野》明晚开始登台国家大卷。这部剧并不是改编自《原野》，而是改编自万芳的一部中篇小说《杀人》，讲述了封建家庭婆媳之间面对丈夫和儿子的逃离和背叛，两个女人和整个村庄的纠葛和对抗的故事，通过乡村生活来描写中国女性的命运。再来关注一组生活服务信息。从三月底开始，朝阳区协调交管、交通执法等部门，在国贸桥到大望桥一线开展交通秩序综合整治。一个多月以来，相关单位进行联合执法5200多次，重点对非机动车违法、机动车违章停车、黑车揽客等行为进行处罚。针对通勤需求旺盛的区域，朝阳区下一步将协调运营企业增加运力，保证市民有序出行。从昨天开始，北京市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信息采集系统开放，采集时间持续到本月31号。市教委提醒，开放时间内都可以进行信息采集，家长不必焦虑，可以错峰登录系统。采集先后顺序与入学先后顺序无关。市住建委昨天发布通知，明确本市限房价、净地价类商品房项目的销售办法，让这类房源真正回归居住属性。请听报道。 限房价、净地价是去年推出的新型土地出让方式，这类地块在成交时就已经确定了未来的销售价格。这次销售政策规定，这类项目在办理施工许可证后，将由多家专业机构联合对项目目前的市场价格进行评估，根据土地出让时的销售限价和评估价的比值，分别采用两种方式销售。如果这个比值高于85%，住房性质为商品房，由开发商面向具备本市购房资格的居住家庭进行销售。如果这个比值等于或者低于85%，将由市保障房中心整体收购，转化为共有产权住房。举例来说，一个项目在土地出让的时候，规定的销售限价是4.6万元每平方米，评估的市场价格如果是5万元每平方米，这个比值是92%，那么这个项目将和商品房一样，由开发商进行销售。如果评估价是6万元每平方米，比值大约是77%，那么这个项目就将被收购，作为共有产权住房。新政同时规定，转化成共有产权住房后，如果具有共有产权住房购房资格的家庭在选购后还有剩余房源，建筑面积大于140平方米的住房可以向具备本市购房资格的家庭销售，也就是说二套改善型家庭也有望购买这类房源。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了，北京时间的20: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绎群英会，演绎群英会。 演绎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昨晚《战争烧脑大剧誓言》登陆江苏卫视幸福剧场，该剧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正反派系巅峰对决，最强大脑的天才人设也是剧情发展扑朔迷离。此外，新老戏骨联袂加盟，也为剧中的角色对弈带来双料的视觉冲击，一场棋盘上的生死大战一触即发。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看棋说戏。好了，北京时间的20:06，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一丹。 今晚呢，我和一丹呢和大家来给大家介绍一部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它的名字叫誓言。 没错，誓言，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会觉得，哎，誓言这部电视剧是一部讲爱情故事的吗？ 还真不是。 哎，没错，这部电视剧真是蛮烧脑的。我觉得到现在为止我看到的这个剧情啊，我觉得啊，我已经晕了，磊哥。我不知道高磊看到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哎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两位大咖，一起来跟大家来共同烧烧脑哈，看看能不能解开这一系列的谜团，找到迷雾之后背后的真正的答案。这么着啊，我们赶紧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有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 第一位呢是电视剧誓言当中饰演沈丽华这个角色叫做军统锄奸队队长的萧寒，欢迎萧寒。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饰演雷虎的邱世健演员，欢迎。 Hello， 大家好。 欢迎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么现在呢，江苏卫视正在热播电视剧《誓言》，今天应该是播 第二集。 待会儿我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啊来感受一下哈，这个我们电视剧当中的演员的精彩的表演。这么着，我们呢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呢将会电话连线到的是咱们这部剧的总制片人、总监制哈，总监制毛卫宁导演啊。来，毛导您好。 哎，你好，我是誓言的总编制导演毛卫宁。大家好。 哎，你好，你好。哎，昨天晚上咱们这部剧已经是正式开播了啊，您作为该片的总监制，有在第一时间守在电视机前看咱们的成片吗？ 啊，当然当然 啊， 这个 感觉怎么样？ 必须是在第一时间要看啊，因为这个我们整个团队为了这个戏做了这个大半年的努力，所以我们它能够播出，我们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所以我是认认真真的虽然看过很多遍，后期看过很多遍，但是还是认认真真的把第一集看了。应该说很好，但是我们总还是觉得有一些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那因为我们总是希望我们的作品精益求精吧啊，但是最主要的我们还是希望我们片子观众们能喜欢，这是我们想做的。 是的。那毛导啊，之前呢其实您也指导过或监制过很多部的战争巨制，包括军事题材的作品，那么这次监制誓言，哎，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感受吗？ 当然，因为我特别希望我们的每一部作品都要有突破。 嗯， 应该说在抗战戏里面我们拍过不少，也取得过很好的收视效果，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老重复自己。所以誓言当这个投资方陈淼淼老总他们找到我，当时我正在拍爱情真相啊，也是今天晚上在浙江卫视播的这部戏，那么他们来找到我的时候，我首先就被我吸引的就是吸引我的就是这个戏，他用兵棋推演从这个角度来表现了中国的抗战。我觉得这个角度是我们影视作品其实不光是中国了，可能在世界范围内用兵棋推演的角度去表现一场战争，绝无仅有。所以这个非常强烈的吸引了我们，所以我们希望去做这部戏，做这样一个尝试。所以在我们拍完了《爱情真相》以后，我就带着整个团队投入到这个戏啊。那么当然我们对这个戏兵棋推演这些方面我们也是缺乏了解，所以请了我们著名的我国著名的兵棋专家杨南登教授来做我们指导，从剧本开始一直到拍摄，一遍一遍的我们来论证。我们是希望通过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去表现我们的抗战啊，所以这个是吸引我的最重要的因素。当然同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邀请到了非常多的观众很熟悉和喜欢的包括贾乃亮啊，这个刘奕君啊，李晟啊，还有这个秦昊啊，以及今天在现场的这两位演员等等一大批青年演员聚集在一起，大家都没有做过这个类型的，所以大家都特别愿意去做这样一个尝试。至于尝试的结果如何，我现在还不能下定论，我是希望能够等观众看完以后给我们一个反馈。 刚刚毛导说到哈，有一个叫兵棋推演的这个战法哈，或者这个表演的这个形式，我觉得确实是很耳目一新，值得大家去关注。俗话说得好啊，这种好戏在后头哈。毛导，今天是第二集播出哈，我也挺期待的，后面有怎样的一些情节和精彩的剧情要跟大家见面，能不能提前透露一下呀？ 我觉得我不能给大家透露，虽然我知道，我觉得我只能告诉你们，在兵棋这条线上，它一定会有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展现形式和带来的情节结果，同时情感，这个戏里面的情感线索也有别于以往的抗战剧的处理，包括今天坐在现场的两位沈丽华和雷虎的扮演者。他们可以会聊一聊关于情感的处理，我觉得这个也是错综复杂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分也还很有意思。我相信观众喜欢军事的，大家会通过兵棋推演这样一个故事情节来了解，从这个角度了解一下抗战。喜欢我们对于电视剧里面情感方面需要要求愿意看这样的段落和内容的观众们，也可能会在这里面得到很多感受。总之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视剧，我是建议大家要在边听节目的同时可以边看这部戏。 好的，谢谢毛导啊，在这个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咱们也预祝咱们的这部剧誓言能够收视长虹，好吧？ 好 的， 谢谢。 我也祝北京文艺咱们的节目能够取得越来越多的观众的喜欢，同时我们也很愿意当这个片子播完的时候，我和我的主创团队及我们的主要演员再来做一次客啊。谢谢大家。 好， 谢谢毛导。 好的，谢谢您，谢谢。好， 谢谢。 谢谢。 其实挺不容易的，因为这部戏我看到了之前的资料显示哈，说咱们这部戏其实它是历时两年打造的一部叫做誓言的这个剧本。 是。 所以刚刚通过毛导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哈，这部戏可能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一些国产的电视剧有很多不同之处。刚刚其实在介绍这个沈丽华的这个扮演者萧寒的时候，我说了叫军统锄奸队队长，大家就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题材啊。所以其实挺想问问两位的，因为两位是年轻演员嘛，对两位来说是挑战嘛。哪位先回答？丽华扮演者萧寒吧。美女萧寒说一下感受演这部戏。 没有，刚才跟听众朋友们都忘记介绍自己，我是演员萧寒，因为我刚才也跟主持人高磊说的时候，我第一次来到广播电台，然后还挺兴奋的，有点小紧张，所以 你介绍完了之后，我就哎哈喽都忘记介绍自己是谁。对，然后这一次拍的这个咱们应该叫军事烧脑剧。 对，军事烧脑剧。 对对对，对于我的这个演绎那个路程来说，应该是第一次尝试。因为自己之前拍的就是时装戏啊比较多一点，然后当时也是一个很就是很巧的一个机会吧。当时咱们戏的导演之一袁俊平导演在北京筹备，然后我的公司让我去面试，然后并且要试戏。当时里边就有一个沈丽华这样的角色，然后导演就拿了一段剧本让我试一下。然后其实当时特别的怎么样说，刚才主持人也提到说故事的剧本打造了两年，所以我们当时在试戏的时候没有故事梗概，没有人物小传，什么都没有，他就给你就 一段台词。 然后我当时就说那导演，那我完全自己想象吗？我说你能透露吗？就是导演说就大概的时代背景，故事发生在什么年代什么时期啊，这样子。但是过多的剧情，包括那个时候好像都没有跟我说过是有军情推演的这一说。他只是让我试一下人物的感觉，让我自己去想象啊。他说你也是这个老干部了吧，毕业到现在也拍了一些戏了， 老演员了。 对对对。然后我就说好好好，那我就来吧。就是我想说就是确实我们这个戏在这个剧本方面是非常的扎实。因为很少有戏都已经要筹备建组演员了，面试了都不去剧透的。所以呢我因为是第一次就是尝试这样国民军统锄奸这样的角色，所以我当时其实挺茫然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演这段戏，因为也没有故事梗概，人物就是人物小传，然后我就凭我自己平时看电视然后积累下来一些印象吧，然后就大概的就是 尝试的去演了。 对对，去演，主要是把这段戏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中心内容，这个演员沈丽华当时在这场戏里的这个他要表达的意思，说人话把它表达出来就行了，然后带上一点人物状态，就是这样。所以还是真的是蛮新鲜的，我自己也很期待这部戏。 那当你哈确定要出演沈丽华这个角色，肯定是要拿到剧本了。通读完整个的剧本，看完了所有沈丽华的这个戏之后，你觉得她身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这个角色身上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因为沈丽华其实是个军统的特务嘛，是不是？他注定是一个很多变的人物角色嘛。 对对对对对，就是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角色他的多变性让我就很吸引我。然后呢他里边虽然有为了自己的信仰去工作一些就是可能所谓的大家好人觉得是不太好的那个事吧，但是我觉得他因为每个人的信仰不一样嘛，对吧？因为当时的那种时代背景下，然后呢还有被他感动的地方是他在里边跟人物萧思雨的一段错过的爱情。让我很感动，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整个的局故事，其实他是有在被利用，但是他就是会为了自己的信仰和同时对这个萧思雨这个角色的爱然后牺牲自己，就是他知道他自己肯定得死了。 他是个很纯粹的人。 对，就是很我觉得他的那种执念吧，让我觉得这个人物其实很正。 已经剧透了。直接告诉大家我最后的命运，这个角色的命运了。没关系没关系，到时候咱们有时间还可以具体聊一聊这段爱情的主线。 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这个萧寒第一次来做客我们广播节目，知道我们这儿挖坑了吧？我们偷偷给你不知不觉挖了一坑。 我们都没挖完您就直接往里蹦了。 没错。 那接下来一个要往坑里蹦的那就是邱世剑了。说说你扮演的这个雷虎这个角色吧，介绍一下。 哎呀，看来我这个得小心了是吧。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邱世剑啊。那个收音机前的那个各位朋友你们晚上好。我在这个戏里边饰演的是一个法租界的探长，叫雷虎。就是 我简单总结一下它嘛，就是八个字，就是中肝益胆，略带温暖。 哎， 对， 你看看中肝益胆，人物形象立起来了。还略带温暖， 对，他是个、啊、 他多角度的这种层次感又出来了。 对，他是个暖男。 哦， 对，因为他是，我觉得应该是时下就是很多人最喜欢的一种那种男人。 哦、 他是，对朋友就是忠肝义胆，忠肝义胆、 嗯； 对自己心爱的人， 嗯， 就是说一直很温暖的对他。 哦、 对。 也是义无反顾的那种。 对， 哎呀，最后命运怎么样呢？萧寒，萧寒怎么笑得这么？ 最后的命运就让大家去看吧。对， 这也没中招是吧？哈、 嗯。 哎，刚才呢也分别介绍了一下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沈丽华， 嗯、 包括雷虎这两个角色。哎，你们二位在剧中有交集吗？ 对。 我们俩刚刚见面的时候，因为我拍完戏到现在都没见过哈，因为大家都在忙。 对， 我刚刚还在想，我们俩好像在里边只有一场戏。 嗯， 应该就是只有一场。 什么戏？当时还记得吗？ 就是刚刚播完我的出场。 哦，你的出场的部分。 对、 哦 就是。 哦， 明白了。嗯， 就是那么一场戏。 对，我 打个照面。 啊，我送严少白去他们家的时候，对， 想了半天、 哦， 就只有那一场戏。 好像就是再就是没有正面的对手戏，就可能。 情节里有说到台词啊，有说到这个人，提到这个人、 哦， 但是我们俩就是对手戏，还真的是只有一场。 嗯， 其实我觉得雷虎这个人也是一个具有多面性格的角色， 对 不对？ 嗯、 他的名字虽然叫雷虎，雷虎感觉像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那个感觉哈，这个人做事肯定很利落，很麻利。 嗯 但是其实他有另外一面，就是英雄啊都会有儿女情长的一面。 对， 就是说这个人物还是很立体的、 嗯、 而且也是大家非常期待的一种人物的英雄形象。嗯，那世界你觉得对你来说这个人物他是有挑战的吗？饰演起来 这个人物挑战性很大，因为跟我以往的表演都不一样、 嗯、 因为在拍饰演之前、哦、我这几年其实从2012年开始都演的是反派， 哦， 就是演的都是坏人。 你演过什么坏人？ 就是很多很多的坏人， 就各种类型的坏人演了一个遍。 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更适合的是那种，就是卧在我军内部的敌对分子， 哦，潜伏的那么一个人， 潜伏的那种坏人。 嗯、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脸可能是亦正亦邪。 哦， 对。但是说起这个吧，其实我刚才还跟萧寒讲，我说就之前我想演反派的时候、 嗯、 那时候好多导演就说你应该演刑警队长，所以也演过刑警队长、 啊、 后来我觉得哎，正面人物也挺好的呀，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是2012年的时候就拍了一个反派，那从此以后就演的都是反面的人物，所以说 那你2012年那个角色其实是很深入人心的， 对， 因为你 转折点 圈里都是这样的。你比如说上了一个戏，就前两天我们采访的那个演员叫什么，他反正就是演这个《红高粱》里那个反派，包括、 哦、 还有一个叫演那个大王，大王你来追我那个大王、 哦、就是那个《芈月传》里的那个大王、 那个演员叫什么来了、 哦、 他有一部剧现在正在演，然后他也是，他前几年刚演了一个反派，所有的导演都让他演反派， 成功了 啊，就成功了。但是他现在想翻身演这个正面人物，没有戏找他呀，他很苦恼啊。 是不是这也是事件的苦恼？ 对，我中间也是 曹征，我想起来了， 曹征， 曹 征老师， 对 对， 我中间也是2015年的时候有一个戏找到我，都定了我演一个就正面的角色。后来有一个老板他跟我很熟悉，他说不行。我看过他的战神，他演的太坏了，他不能演那个正面人物， 深入人心的坏。 哎，也苦恼吧， 很苦恼 啊。那这个角色是不是，似乎要给自己翻身呢？ 这个角色我觉得肯定是翻身， 是吧？ 对 啊， 因为 他暖 男，对他那种温暖，真的是、 嗯、 就观众到时候去看吧。 嗯， 最后就是说 可能会圈粉啊。 对。我觉得应该会很全吧， 嗯、 会有全很多粉，对。 嗯，我觉得可能很多每一部电视剧完了之后，很多人就会说，哎，这部电视剧的男神啊，谁是女神收割机是吧？谁是少女收割机？可能我觉得邱志健演的这个雷虎的角色，可能会成为这部饰演当中的女神收割机。 对，但是这个戏其实演的时候压力超大， 为什么呀？ 因为 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已经不抽烟了， 哦， 就是我已经戒烟好久 了，戒烟了。 但是我觉得拍这个戏的时候，后来我就把烟给捡起来，真是压力特别大。 哦， 因为你听这个名字雷虎， 嗯， 就是第一印象给人是那种应该是那种 硬朗， 很硬朗，高高大大的那种，有棱角那种感觉。我呢，我又属于很小只的， 嗯， 就不是那么大只，所以说，我如果就是很爆的那种。就是我的外形是做不到的， 嗯， 就是即使我的内心很有张力，就是我相信，但是外形其实是 吃亏 的， 嗯， 所以说这次表演上也尝试了很大的，就是跟以前不太一样的一种表演。我是比较往回收的， 哦， 就是这种比较内敛的表演，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嗯， 那往回收着演其实挺难演的， 很难很难，因为这样的话有的时候会观众会觉得你有些戏没有张力，就没有爆发力， 嗯， 因为你全都收在里边， 嗯， 就都收在眼睛里， 对， 所以是。但是， 但我觉得这样也还蛮过瘾的。 啊，对呀，啊， 因为他内心戏会很足啊。 嗯 嗯， 对， 其实 所以 演就是我觉得演年代戏其实蛮考验和锻炼 虐心的， 对。 虐心，我觉得， 对， 嗯，所以对演员来说可能会比较的辛苦一些，心会比较累。 嗯， 对， 嗯， 中间呢，我也就是。尝试过就是放一点， 嗯， 但是我发现我放了几场戏，其实就我自己感觉到，其实也还有导演感觉到也不舒服， 状态不对， 对， 嗯， 所以他还是说就是那种调调是雷虎，就是说我所诠释的这种雷虎。 嗯， 哦，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正在江苏卫视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誓言》，请来了其中的两位演员，扮演沈丽华的萧寒和扮演雷虎的邱世宪。这么着啊，我们这一节呢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 嗯 啊，我们先听一小段，正好这一段当中也有萧寒的表演， 看看我是什么样的性格呀。 嗯，我可不敢，我怕说出来你打我。嗯， 西风， 说呀。 你呀，胆小怕事，而且斤斤计较，发财。 何以见得？ 不论大牌小牌，见牌就户，从来不想做个大的。像你这种人，就是怕惹事儿，而且对自己的智商也不够有信心，成不了大事。 就是，只会烧菜做饭。没错。我就是一个妇道人家，我的人生大事就是把我的先生照顾好呀，哪有严先生那般宏图大志。 你说什么？中国也有一个兵器推演师？ 自己好好看看。 刚才说到了是这个宏图大志的那句台词的，就是萧寒扮演的沈丽华， 嗯， 是不是， 啊，大家一出场可以感受到啊，他那个台词的感觉啊。 对，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聊这部《誓言》， 一会儿见。 荣威 RX 八全领域大七座智联网豪华 SUV。30TS 级豪车纵置发动机，澎湃毫不可挡，阶梯式剧院座舱，高贵毫不客气，全新一代互联网汽车智能系统，自由毫不设限， Superpilot 智能主动驾驶辅助系统，风险毫不畏惧，豪者自豪，荣威 RX8 豪迈登场，16.88至25.18万元，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推荐我一部紧张刺激又能放松心情，浅显易懂又不失深度，人气高但带妹子剧，能凸显我独到品味，最好保证全程不玩手机的舞台剧。 嗯，虽然你很欠揍，但我还真能推荐开心麻花传奇舞台剧《乌龙山伯爵》，被誉为半分钟一次掌声，一分钟一个笑点，全国50个城市巡演近2000场，5月11至13日再次爆笑登陆北京展览馆剧场，官网购票立享独家优惠。 快乐很简单，7.6。 流水冲刷的时间，月光照亮了罪恶。万方编剧立陶宛拉姆尼库兹马奈特导演，孔维冯宪珍联袂主演话剧《新原野》，5月9至12日首次登台国家大剧院，订票6655000。 美潮防水库，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就像2009年拍《哈罗树先生》，对，那时候都是给看回放的，对，告诉就是你自己看去哪儿不好。但是这个戏我没看过，因为我觉得导演就是演员的一面镜子，我觉得导演是很 OK 的， 你很相信他。 对，我觉得就是我只要按照导演给我说的那个感觉走，我只要把它表达完成了，导演说 OK， 那我觉得就是 OK 的。 那像比如说不看现场的回放的，现在正式在电视台播了，你哥们儿就哎师姐 你 出场了，出场了，看你了， 截图 过来 截图给你 看。 这个我看了，但是我 你看自己眼会笑场吗？ 有的时候 会别扭吗？觉得 有的时候会， 会吧， 会别扭。 别扭在哪儿呢？ 有的时候就觉得哎，这块如果 我要那么一点， 对，再细腻一点的话会更好，就那个节奏可能就差了一点。 再来问问萧涵呗。 对， 敢 看不会看， 不会看， 我会看。 哦，你会看？ 我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后者。 哦， 尤其是这个戏，我昨天都那个就是准时就是搬好小板凳等开播。 但是今天刚刚第二集你是才正式出场。 对对对对对， 对吧？每次看就是电视上自己的这个荧幕形象，会有 一种什 么 感受？ 我会还是蛮紧张的。 为什么呀？ 我也蛮期待紧张，我就觉得好像就是就完成作业，然后就交给老师，然后等待这个批阅这样的感觉。 对对对。 嗯， 那么这场打麻将的这个戏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前因后果好不好，让如果有时间我们再来听一小段。来，萧涵。 对，这场戏刚才那个你们在放的时候我就说这场戏特别精彩，这场戏我们拍了还蛮长时间的，因为其实它不光光是坐那儿把词儿说了，他得跟你的牌是和你的词儿是互相，就是有互相意义作用的。就你该打哪张牌，该说哪句词儿是得匹配的，而不是说你说词儿就说词儿，你打牌是不行的。 好，那我们来听听看。 有气魄，不计小利，不仅情商高，智商也高。 哎呀，谢谢严少爷夸奖了。 如果用于正途的话，必将宏图大展，但是如果误入歧途，那可是一出万年呀。 没错，做事和打牌我都喜欢靠自己，强取豪夺非君子之道嘛。 就是 啊， 难道要学有些人鸠占鹊巢？ 谁是鸠谁是鹊还不一定。手里那张八条，你家少爷可等着呢。 你怎么知道啊？ 看来肖大哥也是打牌高手。嗯， 打呀。 你打了吗？ 打了。 你打了吗？ 打了。 确定？ 我确定。 清一色一条龙，胡了，最大的牌。等等，不好意思啊，截胡，屁胡。 我什么呀？ 哎呀，可惜了你这把牌了呀。 不是你，为什么要？ 来吧，来。 哎，这场戏其实真的挺过瘾，每出一张牌，鸠占鹊巢啊，它都其实有自己打牌的目的和含义。他说的个台词，就像刚才萧涵说的，它都有用意在里边的， 对，配合度的， 而且我觉得节奏感很强， 对， 你要掌握住每一个人的节奏在打牌 的 时候， 就所以拍这场戏的时候，我们当时导演也很棒的，因为好像是我忘了是亮哥不会打牌，还是反正里边有演员，其实我也不太会打，因为打的是上海麻将，它是有说法的。因为而且我们因为刚才有可能已经过了，就里边有一个就是 刚刚那个你也说了哈，说那个那个肖思雨的扮演者就是刚才秦昊浩哥他演的，他的记忆力特别 强， 对，他为什么知道 他能算牌嘛？ 是的， 就最强大脑那种， 最强大脑，对， 完全记住了， 这也是体现他角色 啊。要不然说咱们这部剧是军事 烧脑 剧呢？ 对对对， 哎呀，那你演起来烧脑吗？ 挺烧脑的。 烧脑在哪儿？ 我们这个戏里边，因为那个涉及到军旗嘛，刚才我们也有聊到，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没有太了解过，所以看这个戏我还查了挺多资料的，就是因为很多地方看不懂，因为它剧情它整个的比较复杂，然后剧本本身体现的这种就是回放性的东西特别多，所以你要是对吧，你记得剧本里边，就是你要是忘记前面的大内容了，你后面再来回放的你就忘了。 对，现在沈丽华和秦昊扮演的这个角色叫 肖思雨， 又有了对手戏。 现在局势紧张，日本人在租界里的活动越来越猖獗了，这位少爷在这个时候出现，哼，我看没那么简单。 嗯，我也觉得那位姓严的少爷不简单，而且总觉得他的行为很古怪啊。 什么古怪？他是个天才，数学天才。 啊，真的是请神容易送神难。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那一小段台词，就是萧寒扮演的，其实在剧中是两个角色，是吧？ 对， 不是，他演的是一个角色叫沈丽华，但是他在戏里扮演的这个身份其实是两个身份， 两个身份。 对，他本身的就是自己的沈丽华的角色，就是像刚才一丹说的那样，他是 军统特务， 军统 锄舰队队长。 我老觉得说特务，我每次都盯一下。对对对，锄舰队队长。但是呢，因为他就是表面上嘛，他就是伪装成的是一个汇丰当时的汇丰银行大班的太太。 哦， 所以他是一个他的背景是一个上海女人，所以我在里边就是 旗袍的戏很多。 对，就是就是那个伪装成那个富太太的时候呢，我是故意就是拿着那种上海女人的那种腔调，所以你看我打麻将时候说话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我跟秦昊，我们私底下我们是 partner 嘛，然后我们说话的时候又是另外一种感觉。 其实刚刚说到旗袍，我感受到啊，因为我特别喜欢看这个美女穿旗袍啊，尤其在这种这个民国题材的这种戏当中， 年代剧啊， 哎，年代剧当中，我感觉哈，其实这里边的服化道都特别的精致， 特别棒， 包括他军装也是这样的。 对啊，刚才看就是那个刘奕君老师很帅啊， 对， 也介绍一下吧，这个剧的这个服化道， 对， 听说整个的这个制作的班底、拍摄的班底也是获过大奖的， 对 吧？ 包括它整个色调是电影感觉的色调， 对，很有质感。 你来介绍吧。 是，就是毛导团队所有人，因为是十送红军嘛，就是拿到了所有的奖项，所以说，这个戏的时候，就是他把所有的队伍都拉过来了。 就我们这个戏的班底，就是当年拿了就是很多奖的，就是毛导的那个《十送红军》，当时也是非常火的一个戏，而且拍的很有电影质感的那个戏。我们这里边的灯光、摄影师啊，那个导演服化道，就刚才还包括美术，都是好像拿了当年的是应该是白玉兰奖，就全部都是。拢过来拿奖了， 全都是国内最顶尖的。 对对对，这个班 整个就最顶尖的制作团队。 对，为什么刚才您问我有没有看？我也很期待，因为我第一次就是跟这么棒的团队合作，然后在一个这么专业、这么棒的团队下，然后合作出来，我也很想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跟之前有进步， 对，所以说我觉得作为年轻演员真的很幸运啊，如果遇到这样成熟的一个班底， 对 于自己的这个表演的成长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对对 对 那两位通过这个剧肯定也会学习到很多的东西吧。 我觉得包括我刚才说我们的班底还有演员，我们这边演员也特别棒。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感觉拍了这四个月吧，就像上了 就又重新上了一次大学的感觉，就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我们每一次在这个现场拍摄的时候都感觉很有成就感，每天收工都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今天又学到了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演员真的是一个很充实的职业啊，每天在这个片场里边你可以接触到 很 不同的角色信息，包括大家去探讨这个人物啊该怎么去处理他，怎么演他，会很过瘾。 其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说我跟刘威老师，因为在戏中他是演我的干爹嘛，就有一场戏我记得是因为那个情绪特别复杂，只有我自己站在那儿，我就在想我是要表演哪种情绪，就太复杂了。后来我请教那个威哥刘威老师，他说你不要演，因为这么多的情绪你没法演出来， 你演不出来， 对，你怎么演都是不准确的。所以他说你就给一个零度的，就是什么都不要想，你只要把眼睛放空，这时候就是说你的表演是最准确的，因为你所有的情绪都有。就是说观众此刻看到他理解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情绪，那你 就是什么情绪， 就是，对， 就给观众有更多的思考的空间， 就是留白嘛。 对 对, 对， 如果说你只演一种或者两种，那是他看到的话就是你悲伤就是悲伤，那他觉得这个人物此刻应该喜悦的，那你表演其实就不准确。所以我觉得我特别感谢伟哥， 上了一堂表演课。 对， 是吧？其实诗倩在剧中扮演的雷虎这个角色呢也是有多面性格的，对吧？比如说他忠诚啊，孝顺啊，而且重情重义， 对, 对吧？那在剧中你都做了哪些让人觉得你是一个暖男的事情呢？ 算剧透吗？ 这个不算。 我觉得我就概念性的说一下。 好， 我觉得就是说当你三个人在一起，你喜欢上一个人，完了之后呢他喜欢另一个人，你不能够去表达。当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所有的情绪你要举重若轻。就是其实你可能看着他们两个在一起你会很不舒服很伤感，但是你要微笑。所以我觉得这是特别特别难的。 对， 就这个分寸是特别难的， 特别难拿捏的。 对， 对，其实雷虎这个角色其实也是有很多人关注的。我刚刚在网上其实看了一下哈，有人觉得其实雷虎本身这个角色的设定给人感觉有一点傻傻的感觉啊，因为他太过于正派，太过于忠肝义胆，太讲义气了。你在饰演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吗？ 我饰演的时候我觉得可能那个时代吧，就就是可能人是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的，他就觉得他应该对得起自己的兄弟，那既然就是这一生有了一个这样他自己所爱的人，不管人家爱不爱自己，他就觉得他要全力的付出，哪怕是生命。 那你就觉得这雷虎一点私心都没有吗？从角色的角度来讲，他就那么甘愿奉献？ 他有过挣扎吗？ 有过挣扎。对，挣扎是肯定有的，因为你要就是说无论是角色还是人，你要回到人最本真嘛，就是说你最就是说最人性的东西。那人肯定不可能说人无完人，你不可能说你就是一个完全一点私心都没有的。但是在那个时代的话，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人，就是说为了这个，为了就说兄弟啊，为了什么也好，为了民族啊，为了国家大义，他能舍弃这个，我觉得我是相信的。因为有的时候站在就是上海那个南京路上，上海滩那个景，大世界门前，我在那儿走的时候，我会想，就是突然就会觉得你会在置身在那个世界里，你就会觉得啊，穿上这身衣服，我应该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点什么，就哪怕是牺牲。我觉得所以那刻我就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先烈会，就是说前仆后继的， 对， 确实是能做到的。 对对对。其实说到萧寒扮演的沈丽华这个角色，刚才他自己你也自己聊到哈，一方面呢大家可能看到这个角色是上海这个上流社会的阔太太哈，风流潇洒的感觉哈，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又要演出这个军统锄奸队队长的那种狠劲儿来哈。那其实对于这个一个人物 两种角色性格的拿捏和转换，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挑战和难度的吧。当时你是怎么来把握这个角色的呢？ 我拍年代戏比较少嘛，然后当时也就是除了多在现场看看其他老师的表演，包括跟导演经常去了解聊一聊角色，因为我们拍戏之前做了围读，就所有的演员跟导演就谈自己的角色，导演也会告诉我帮我去拿捏怎么去准备好演这个有两面性的角色，还有就是看大量的影视 资料， 对，去看去学习。 尽量贴近当时那个年代的人物性格特征。 对对对对， 正好又有一段你的戏，我们看看能不能听到。 没了， 哦，没了。 哎， 人说秦昊其实是一个文艺青年，因为很多的这种文艺电影哈， 对对对， 都是找他演哈。 对， 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剧大家是不是会有一些改观呢？ 我觉得他可能 是吧， 就大家会看到不一样的浩哥。 来呢也正好说一说吧，整个的拍摄过程当中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有趣的事。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萧寒应该是对手戏蛮多的，跟很多演员 对啊， 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对手戏的演员，让你觉得哇演技真的是太爆了，太赞了，然后跟他在一起搭档真的觉得 太过瘾， 好过瘾呀。 你看两大帅哥秦昊一个是贾乃亮， 对对对， 都有对手戏啊。 对对对，就刚才前面也说嘛，就是我们这里边的演员就真的是就是业务能力真是超棒的，跟他们演戏绝对是上课。就是我跟浩哥的戏是最多的。 对对， 浩哥真的就像一个老师一样。我们俩刚刚开始见面的时候，因为我们彼此都不认识尤其是刚开始拍的前几天，他平时生活中不怎么说话的。但是他是在比如说要拍之前了，他会主动来说，哎，我们来对对台词，然后我哪个地方说的不对，他会说，哎，你看如果这样说会不会更好，或者你更舒服啊，怎么就是很绅士的会 他会跟你商量， 会跟我商量。但是那个亮哥也是这样子，亮哥就给我感觉他每天都很就是很积雪， 就跟那个所有我们看的综艺节目一样吗？他还是那么夸张吗？还是那么闹腾吗？ 对对对对对，他比较活泼。对，就完全他俩是这样的性格。但是我觉得这里边那个浩哥应该是跟他平时演的那种文艺男的角色 不大一样。 对的。 对，完全不一样应该是。 你跟他有对手戏吗？ 时间。 我跟浩哥好像也。有就是第一场的话就是在你家的那场，完了我其实浩哥跟我说我觉得你要再强势一点，就是会更好。 对，浩哥他会去建议意见， 会建议你，他说这样的话其实对你这个人物会更好。我想啊确实是对的，所以他浩哥 他更像长辈。 对对， 但是亮哥就会更像小伙伴，就这样，大家一起欢快的创作，就不一样。就每天我们本身毛导也是一个很活泼的人，所以我们拍摄的时候其实现场的气氛是特别好的。很享受每天开工的时光。 每天收工了都有点恋恋不舍啊。 对对对， 就会觉得啊一天很开心的时候。 毛导就像个家长一样，他会关心你的吃的好吧。我记得我开工第一天他会过来说，哎，萧寒你吃的是什么菜呀，跟我们一样吗？没有的话我们这里还有啊，多吃一点啊。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很冷。我穿的旗袍又很薄。所以因为毛导其实是我的大师哥嘛，我们都是上戏的。然后所以他就是特别像长辈，特别像大家长一样，然后会说，哎，这个镜头怎么样，你这样怎么演啊，你或者是就这样。 他一点都不严厉吗？因为有的导演出身的一些包括做制片呀做监制，他有的时候会很严厉，他会直接 比较急，可能就性格会有 一些急。他是个老顽童。 对，他会直接指出演员你这样不对啊，你怎么怎么样啊，他不是这样的是吗？ 不会。不会。包括我们在围读的时候他也不会。 所以我觉得演员很幸运呀，遇到一个好的导演。 对， 好的班底。 对，他能够帮他带到这条路上，然后就很多开窍的这种机会。 对， 然后开窍的时候觉得哎呀很有收获，好像再上了一堂课似的。 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剧现在已经是渐入佳境了哈，两位是不是也可以透露一下接下来哈在后边的大部头的这个剧情的反转过程当中会有哪一些意想不到的故事发生呢？ 我刚才已经剧透了，已经不能再说太多了。你来说吧。 你可以说说别的角色的，你把你自己都已经卖了，可以卖卖别人。 或者是你们觉得在这里边，这个剧里啊，别给你们这个添堵了。这个因为我知道这个导演可能现在还在听啊， 所以就被骂了。 所以我就想问嘛，就是在这里边，你们觉得哪个戏是让你们觉得印象很深、很期待的？哪一场，或者是哪个演员让你们觉得哇，我觉得他的演技是我非常欣赏的，啊。 先说说哪一场戏吧，就是 哪一场 戏拍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 嗯，我有期待的那个两场戏，一场戏刚才已经播了， 就打麻将那 场。麻将那个， 我觉得不管是在年代的电视剧还是电影里边，打麻将的戏都很精彩，也很难拍。这一场已经播了，还有一场是我最后的 ending 戏，我还蛮期待的，因为，那天拍摄的时候我特别紧张。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吊过威亚。 哦。 我在里边吊威亚了，那是我第一次吊威亚。但是因为团队非常的，因为 很专业 嘛，对，他们早就跟我说了，那你放心，你放心。为了拍那场戏，我紧张了好多天。我还蛮期待那场戏，那场戏是我 ending 戏嘛。反正刚才已经说了，我牺牲了，反正我牺牲的还挺美的那地方。 但是拍完这些场戏以后，之后应该就不会再怕吊威亚了吧？ 对，然后我后来紧接着又拍了个古装戏，然后我就又可以 飞来飞去的， 对， 就觉得很自如了，是不是？ 发现自己迷上吊威亚了， 对，我觉得他很过瘾， 挺爽的 啊！是的， 尤其女孩子要吊威亚，很漂亮的，我觉得是不是？ 就是在高空剧 很仙儿， 对，还有她通过光啊，还有拍摄，其实是很好看的， 对， 我还蛮期待那场戏。 事件，回忆回忆，有吗？ 我有很多， 哎呦，很多呀！没事儿，咱一个一个说。 但是我不能跳到坑里去。 太不容易了， 刚开始没关系，这么长的一部剧呢，你就透露两三个也没事儿。 我就是我的，就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就是说我最后的一场戏吧。 哦，也是最后一场戏。哎哦、 对，就是说。那个镜头是一个镜头完成的，360度的环绕， 哇， 出现了很多就是说东西，就是它会变，它会就是跳一个时空，在一个镜头里面完成跳个时空再跳回来 啊， 对，包括光线的变化，所以那是一个长镜，拍得很漂亮， 一个长镜头全整个下来的， 对， 我觉得有点像电影的那种拍摄手法， 对，我们反复是练了大概有3个多小时，准备了3个多小时，只拍了一条就成功， 哇， 你看啊，就是去年的还是在前年的那个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La La Land》，对吧？他一开场就是一个特别长的长镜头，大概5分钟嘛。整个下来你就是有点那种感觉是吗？ 对， 毛导的这个班底是出了名的长镜头专业户， 哇，厉害了， 这是他们的长项。 哦， 好多镜头就是之前毛导微博上发过，别人都在问，包括我好多朋友在问说那个是一个镜头完成的吗？我觉得不可能完成啊，我说就是一个镜头，因为你没有在现场看，所以你不知道是怎么完成。 为了这一个镜头准备了3个多小时。好，我们也共同期待你的最后的 ending 哈，我们就不说你最后的命运了。好， 放过你吧。 这部剧现在已经是演到第3集了，其实呢，序幕刚刚拉开，里边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反转的剧情、烧脑的剧情，包括其实刚才毛卫宁导演提到的，首次在咱们国产的影视剧当中引入了兵棋推演这个视角，也是为国产的军事题材影视剧注入了一股新鲜的血液，这之前从来没有过的。然后我觉得两位也别过多的剧透了吧，说太多了就跟下一盘棋一样，你旁边净支招了是吧？ 对， 成气臭气漏的，那大家看起来就没兴致了，咱还得看戏，你说是不是？ 对。 好，好，那时间也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关注咱们的这部剧吧，来。 Hello， 那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邱淑健啊，我在剧中呢饰演这部戏中饰演的是法租界的探长雷虎啊，现在我们播到了第3集， 你什么时候出现？ 已经出现了， 已经 出现了，出现 了， 后边会越来就是我的。戏会越来越多， 我们也希望这部剧能够收视长虹哈。我是高磊， 我是一丹，接下来是听听唐耳朵。 月光照亮了罪恶，